只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果厚爱百般重，亦有个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可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像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地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凡事也屡落无内疚，在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到有日就会开心。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尘掠过，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得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张跌在你的手。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从没计较开心，就是面容有。 好似我哋清晨爽利节目，有叶真堂、叶丽仪合作呢一首《笑迎人生》，系啦，人生过得一段嘅日子嘅时候，你先至可能系懂得点样去生活，懂得点样去活得令自己系开心，系充满呢个正能量，好过充满呢个负能量啊！早晨啊，五点十二分半啊，今日咧就系五月四号，农历系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的时候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呢就属于甚高了。邓丽君的一首名曲《我怎能离开你》。 云何处飞，愿乘风拥追随。 有一男一女， 有情缘能相聚，似已无悔。 唱过这个版本。 我柔 情深似海，凝视星河问天。是相约长千卷，岁岁年年。 怎能将你遗弃？你常在我心底，心我默忆。月亮倾城相守，在一处永筹谋。除了你，还有谁和我为友？叫做王侬，愿你收摘一枝，永陪心中。 花虽好，有时枯，只有爱不能移。我和你共事中，心我默忆。却星河问天，是相约长千圈，岁岁年年。 原唱邓丽君《我怎能离开你》，头先听嘅一日男一女嘅版本，系国内嘅一啲 Hi-Fi 碟嘅歌手许乐同埋陈洁丽，《我怎能离开你》。另一 pair 嘅出现，大家都熟悉啊。男的真是歌星出身，不过拍了很多年剧之后仿佛都忘记了，但偶然有些剧集都可以被他一展歌喉。蒋志光和韦依山，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念，离离合合爱各讨厌，只想爱得自然。 我怕爱，同样怕得不到爱，问此刻世上痴心女子有几个。相处相拖欠，缘缘分分爱各无聊，不想爱得随便。 好说天涯沦落人，在这伤心这通道相同行，也许不必知道我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

场曲，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 好听嘅一首歌，周杰伦、温岚两个个腔口啊，唱嘅风格都相似，系一首叫做《屋顶》。就快到五点半嘅新闻啦。 穿起了你送的衬衣，听着你在讲故事。 罗家良。 谁人又与谁人都告终了，世事多么难料。 其实我明白你暗示， 你的心沉了，多么在意。星星变弱了，思想摇摇，眼底一切灰了。其实我明白你暗示，害怕幸福转眼变碎片。你怕时间停止拥抱这段爱，直到灰飞烟灭。其实说情话爱太易，就算满口谎言你不知。既然无意义，就让时间为我证明我的爱意。承诺亦不可以作主，那个人有法子保证这一切不会灰飞烟灭。其实说情话爱太易，随便认识一切是首诗。刺杀游街市，临行前却换上他人真的衬衣。其实我明白你暗示，害怕幸福转眼变碎片。你盼时间停止拥抱这段爱，直到灰飞烟灭。其实说情话爱太易，就算满口谎言你不知。既然无意义，就让时间为我证明我的爱意。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新冠病毒感染同死亡人数维持低位，好有可能从6月21日起撤销社交距离限制措施。随着疫苗接种计划进展良好，英国疫情缓和，至今已经有大约52%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1/4人打了两针。根据政府制定的解封路线图，将会在本月17号进一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容许酒吧和餐厅恢复室内营业，亦可能开放部分海外旅游。约翰逊同时表示，从6月21日起，现行的1米社交距离规定很有可能废除，但他说仍然要看数据，还要看疫情发展。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接種中國國藥新冠疫苗。菲律賓一名參議員在社交媒體上載影片顯示，衛生部長杜海為杜特爾特注射疫苗。菲律賓近期疫情快速反彈，截至星期一，確診病例已經超過106萬。當地3月1日正式啟動疫苗接種計劃，現已授權使用多款疫苗，截至本月1日已經接種超過160萬劑疫苗。本港首季經濟按年增長 7.8%， 終止連續6個季度的按年下跌，主要因為低基數效應，加上首季對外貿易表現強勁，其中私人消費開支止跌回升 1.6%， 貨品出口升30%，進口升幅亦都加快至超過23%。雖然出行限制繼續打擊訪港旅遊業，但服務輸出跌勢明顯收窄，按年跌 8.7%， 收窄超過20%。政府說內地和美國帶動環球經濟復甦，短期內有利香港貨物出口，如果本地疫情繼續受控，營商和消費信心有望今年較後時間更全面改善。但重申社會必須要令到疫情受控，同埋確保疫苗接種計劃取得成功，先至能夠為達至全面經濟復甦以及逐步恢復國際出行創造條件。立法會有關修改選舉制度的法案委員會完成最後一次會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計劃在本月26日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政府的修正案包括列明行政長官需要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向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律政司表示，備案只是屬於記錄性質，不涉及要中央政府批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113点，上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2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11，加元1.228，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兑美元0.776，新西蘭元兑美元0.72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2.36美元，賣出1793.05美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氣温約為30度，吹和緩東風，漸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原來打疫苗之前都有一啲嘢需要注意噶， 所以我哋一定要講俾大家知。如果你想接種科興疫苗克爾來福， 就要留意，如果患有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血小板减少症等，就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 还有，如果你属于过敏体质，有发热、免疫系统受损的情况，或者是18岁以下的人士，都应该先问下医生的。 其他要留意的情况，可以登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了解更多。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香港暖流需要一个摄影师。 Camera ready。香港暖流将会由收音机搬上电视机，作为一个专业嘅摄影师，我一定会将最完美嘅画面呈现俾大家。哇，个厂靓到咁都有嘅，想知有几靓？ 由5月17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点，香港暖流，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现时的世代咧，听收音机咧，同时咧都要有埋呢个画面，或者系喺呢个世代里边，好多嘅资讯咧都系有画面睇咧，大家会更加明白。攞住部手机咧就可以做好多嘢啦，攞住部手机又可以睇啲新闻片啊，睇一啲即系社交网站嘅片啊，一啲你想睇啲专题报道啊，想揾啲咩题目啊？咦，煮餸有样嘢唔系好识煮，又揿一揿部机咧，就可以揾到一啲嘅资料，系绝对方便。有埋画面俾你睇咧，你哋会更加明白。不当中咧，有啲嘢系咪真系啱嘅咧？譬如就算教你煮某一样嘅餸菜，可能咧大家有啲手势都唔同噶，咁你可以有个参考，然之后自己作一个钻研。咁而香港暖流咧，就喺5月份开始咧，除咗听啲收音机之外咧，亦都有呢个电视版啦。咁所以而家咧做电台广播嘅人咧，个样都要俾人见埋咧，都要打扮一下先。平时咧咁啊，净系喺收音机里边，你都睇唔到我样系点，你只系听到我声音。咁所以咧，我又唔需要特别点样打扮都得嘅。但系要埋电视版嘅时候咧，都要执翻正少少。所以做一个制作咧，当佢有少少唔同嘅时候咧，咁你要付出嘅嘢咧，幕后嗰班即系工作人员啦，幕前幕后都系啦，大家都同心协力去做好一件事。好多嘢咧就系所谓叫一阔三大啦。喺某一啲嘅，譬如你喺家庭上都好啦，啊，我想添置啲乜乜乜嘅时候，添置咗嗰样嘢咧，就啊，咁我又要买呢啲配合，啊，跟住又话要呢啲，咁所以呢个就系所谓嘅一阔三大啊，咁啊，都好开心嘅事嚟嘅。人好多系不断嘅时一啲嘅转变啊，有啲新鲜感咧，俾自己嘅时候，先令到每一日咧嘅生活系多姿多彩。如果系听开香港暖流嘅咧，就要留意一下啦，系有呢个电视版啊，港台电视31，咁你听收音机又得，睇埋电视一路同步睇得到、听得到。时间5点39分啦。朝头早咧有闹钟闹醒自己，要好大声嘅先得啊！如果好细声咧就醒唔到。来自李文，滴答滴答嘅声音，话俾你听，天光啦，就嚟。 倒数开始，滴答滴。 轻松的心情陪伴着你一起度过这个早上。清晨爽利，早晨啊，你听的是5月4号农历的3月23日星期二早的清晨爽利。星期二呢，我们在6点后呢又崔博士了。崔尚博士又继续绘画疫情论养生，咁同时都有啲健康嘅资讯，保护下我哋嘅眼睛啊，咁样，因为咧眼睛咧都系我哋嘅灵魂之窗，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去保护。咁你咧如果有啲错过咗，唔紧要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咧系会摆一年嘅时间，喺过往一年里边播出过嘅咧，你喺上翻去网页啦，揾翻你想听嘅日子。或者你可能唔记得我边啲日子咩嘢啊？你专攻听崔博士嘅，你咪揾晒清晨爽利里边，逢星期二嘅时间就听晒崔博士，星期三咧就雷洪德博士，星期四咧就林思维，礼拜一就钟志光啦，或者叶君耀轮流交替地去做一啲嘅健康资讯嘅。咁当然有啲歌或者你觉得几好听，通常会上网重温翻啊，嗰只系咩歌咧？再听真啲，答真啲，随时都可以嘅吓，系免费嘅。时间五点搭九啊，今日天气咧都几热下噶。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埋天气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嘅。寻日咧就一路落住雨啦，都一定要带住遮啦。今日翻嚟咧，其实咧，喺半夜期间咧，一路都有落紧嘅。晏啲嘅情况咧，就睇住个天啦，咁啊，攞住把遮，随时摆喺个袋里边，有需要就攞出嚟用啦。听下啲轻松嘅歌曲，又作下热身咁啦，喐下啲手手脚脚啊，咁样。 林子祥的这首歌曲。 实在无法打开他的芳心，令我每天伤心，为什么尚未打开他的芳心，明知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莫成针。自问或会郁郁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痴心，我否放我默默问爱神。 歌咧就几难唱嘅，有时咧急口令啊咁样，但佢又快而清楚。刚才嘅歌曲《阿里巴巴》，神咁早呢啲嘅即系劲跳舞嘅音乐咧，可能会对你有难度，不过当系喐动下身体，等自己个冇咁寡咁吓。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 陈慧娴。 无需急于赶计成败， 跳舞界。 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阴凉收细。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凉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五月份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小汉在此了。早晨啊，崔博士。 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继续绘画怡情论养生，我成日记得呢七个字，但是一共就有十四个字嘅。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系啦，呢十四个字咧就清清楚楚咁讲啊。如果我哋有一种你中意嘅嘢系寄托啊，就譬如话系艺术又好，画画又好，你寄情于佢嘅时候，哇，学到佢博大精深嘅嘢啦，同埋你又可以养生啦，咁样吓。 呢个绝对正确啊！ 嗱，呢个咧就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里边，今日嚟到咧就系第十六辑啦吓。 冇错。 咁啊，讲呢个明代嘅画。 嗱，我哋上一篇咧就介绍过咧，就系明四家有两个人物啊嘛，沈周同埋文征明。 嗯， 今日咧就介绍埋咧另外嗰两位啦，一个咧就系唐人或者唐伯虎， 嗯， 另一个就仇英啦。 系啦，等咗好耐啦。呢四位人物里边咧，我哋比较熟悉咧就系唐伯虎，可能就因为唐伯虎点秋香咧，古仔都深入民心啦 吓。系啦，唐伯虎就系唐人啦。 嗯， 事实上咧，唐伯虎呢个名字啊，家传户晓， 系 特别系咧，就系、是、有个民间故事啊，唐伯虎点秋香啊， 系啦，嗱，以前粤语片年代咧就系梗系靓仔个就系任剑辉做啦，再近代啲嘅有呢个喜剧嗰个周星驰演活咗啦吓， 系啊，真系好好睇嘅， 嗯， 咁啊，其实唐伯虎同文征明系同年生嘅， 系， 但系咧佢只有54岁。 哦， 而文征明咧就活到90岁， 哇，差咁远， 差好远啦！ 大家都系画画喎， 其实咧好可能咧同佢嘅一生嘅际遇啊有关嘅。 嗯， 其实唐伯虎系一位多才多艺嘅画家，无论喺山水啊、人物啊、花列画方面咧都有卓越嘅成就嘅。画史咧系咁评价佢嘅噃， 画法沉郁，风骨奇俏，堪乐容所，务求浓厚。连江叠献，洒洒不穷；信是流之雅，作绘事之妙艺也。评者为其画，远公李唐，足任偏师；近交沈周，可当半席。 呢度嘅评价咧，我哋都唔使详细介绍。总之咧，就证明佢咧绘画嘅造诣咧好高超。 嗯 啊，佢嘅画风咧，亦都系咧好独特嘅， 系都有佢呢个画坛嘅一席位喺度咁样啦吓。 呢个系啱噶。 唐伯虎咧，应该有唔少杰出嘅名作噶啦，但系名字可能我哋就唔熟悉，不你数嚟，我哋听听嚟啊。 系啦，嗱，我讲几份咧，譬如《黄蜀公记图》《枫木图》《山路重升图》《骑路归师图》《落下姑母图》等等。 嗯，咁。唐伯虎点秋香嗰个故仔系点噶啦吓？ 嗱，我哋留翻一阵间咧，同大家介绍。 好，讲故仔嘅时候， 系 咁啊，讲埋咧就系唐人咧，仲有呢个仇英啊嘛，系嘛？ 系啦，仇英同文征明、唐伯虎咧都系好好朋友嚟嘅。不过佢就系由七将出身嘅， 嗯， 所以喺呢一班文人雅士群中咧，因为佢呢个工匠身份咧，所以睇落系比较吃亏啲嘅。 系， 不过咧佢系全才专业画家嚟嘅，佢绘画嘅技巧咧。就是有千锤百炼的功力，他善于临摹古画，专是画传统的题材，尤其善于工笔重彩人物和青绿山水，他的画风很严谨，非常细致， 嗯， 他用色亦都讲求法度，在精丽秀美当中又散发出文人画的以雅温润。 哇，咁同佢做七将出身有冇关咧？你油油都好似画紧画咁样啊嘛， 呢个就不得而知啦。 系啦，咁佢一啲即系文明嘅作品系有边啲咧吓？ 佢嘅传世作品咧有《列女图》啦，《春夜宴图》《李元图》啦，《朝音结下图》啦， 嗯， 仲有阿展，不如读埋佢啦。 好啊，《庭琴听远图》《玉洞仙园图》《桃源仙境图》。林溪水国图等等嘅吓， 冇错啦。嗱，去到明末，有个人物咧唔能够唔提嘅，就叫董其昌。 嗯，都听你提过噶啦。 系以董其昌为首嘅崇光派咧，就渐渐崛起，同埋发展得非常蓬勃。佢嘅影响咧，远远超过我哋提过嘅浙派同埋吴派。嗱，喺明清嘅画坛当中咧，董其昌咧真系享负盛名嘅。嗱，呢个人咧出身好好嘅噃，家境富裕。后生仔嘅时候咧，就已经享负盛名啦。 嗯， 社会地位当然崇高啦，出身进士，做过大学士，做官做到尚书， 曾经做过太子的老师。 哇，咁其实个背景非常好，系咪有利于佢去画画咧？嗬， 我相信会系啦。佢唔单止系画画咯，佢仲系集书法家、画家、收藏家同埋文学家于一身嘅少有人物嚟噶。 嗯， 嗱，讲翻画画方面啦，佢系推崇由宋元兴起嘅文人画，就反对咧以浙派或者明代宫廷画师所从事嘅职业性绘画。 嗯。 而且咧，佢大力提倡南北中论，时时咧就将文人画咧同南中咧相提并论。嗱，而佢嘅崇南贬北理论咧，更加成为思想嘅核心啊。喺绘画方面咧，佢主张咧先要咧效法古人，然之后咧用天地自然界咧做老师。因此咧，认为思古啊，即系效法古人，即系学习绘画嘅一个初阶，但系必须经历嘅过程嚟嘅。嗱，佢又系一个崇光派嘅领军人物。佢嘅思想啊，差不多影响中国画坛近三个世纪啊！ 哇，这个人物真系举足轻重啊！嗬， 冇错啊！ 咁佢主要嘅作品咧，包括有边啲咧？吓， 佢除咗画画，仲有好多著作嘅。主要嘅著作咧，包括有画纸啦。 嗱，呢个纸唔系一张纸嘅纸吓，中纸嘅纸。 对啦，画禅失随笔，亦都有唔少嘅书画传世嘅，譬如话《清便山图》啦，《临和静思意图》啦，下边嗰啲，不如阿展你读埋佢啦。 好啊。夏木垂阴图、秋兴八景册、山川出云图、高日图、云山小戏图、仿古山水书画合册等等。 佢嘅画咧系以笔墨气势取胜嘅，追求咧以书法入画，又模仿古人，不过自己又有新意。 嗯，咁啊系，如果你想你啲画多人睇嘅欣赏咧，要有时创新咁样嘅嗬。 对啦，嗱，其实明代仲有唔少著名画家，当然冇时间俾我哋逐个讲啦。 嗯， 但有几个名字咧，我哋唔能够唔提嘅。 系，包括边啲咧？ 喺人物肖像画方面咧，有一个叫曾琼，琼瑜个琼，佢就善于利用空白嚟突出人物性格同埋志趣嘅。 即系佢留白嘅多啦。 对啦，阿展学到嘢啦而家。嗱，佢著名嘅作品有王时敏小将同埋张兴子小将等等。 嗯。 另外一位擅长人物画嘅咧，就系陈洪焕啦。佢就唔依常规嘅，系晚明变形主义嘅先驱人物。 即系好多变化吓。 系啦，变化多端啦。佢代表作咧就有《仙人献寿图》。嗱，另外咧喺写意花鸟画方面咧，又有两个人物。 嗯， 就一个陈纯，佢嘅代表作品咧有《花卉册》；另一个就徐慧，代表作品咧就系有《麦葡萄图》、 《 石榴图》、《麦花图》等等。特别是徐慧的泼墨大写意，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泼墨画那些呢，真是你不要看好像乱泼一餐，其实都很有艺术境界在这里。 张大千就很出名啦，是不 是？好啦，咁我去返到讲古仔咯。 我哋讲返唐伯虎个故事啦。 当然啦，其实都是很期待。大家都睇见唐伯虎同秋香好似系好匹配咁样噶嘛，系咪啊？ 系啊，系啊，家传户晓啦。 嗯， 嗱，不过故事归故事，现实归现实，这个传说系假嘅。 吓，点解会系画假嘅咧？吓， 嗱，其实历史上真系有唐伯虎其人嘅， 系， 亦都有秋香同埋华太师， 嗯， 呢三个人物，大家都系明朝人，不过咧出身年份就好唔同啦。 系， 嗱，秋香咧就生于1450年。唐伯虎咧就生于1470年， 啊，差咗廿年，咁冇理由唐伯虎拣一个大过自己廿年嘅女仔噶，系嘛？ 梗系唔会啦。 嗯， 仲有华太师咧，佢就生于1497年，比唐伯虎仲细37岁。 嗯，咁睇翻呢三个人嗰个岁数咧，其实就系大家冇理由系可以喺埋一齐嘅嗰段时间，系咪啊？ 对啦，所以呢个故事咧根本唔可能发生。 嗯， 我哋再睇下大家嘅背景，秋香咧。本来是官宦人家的独生女来的，就是因为父母伤亡被大伯收养了。好了，长大了亭亭玉立，就被卖入清流，成为江南名妓的。 哇，这么惨啊。 是了，唐伯虎其实并非传说中那么风流倜傥那么快活的，反为是一个悲剧人物。 为什么呢？可 他命途多舛，20几岁亲人就相继去世，剩下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30几岁参加会试，虽然好叻，但是呢因为被怀疑行贿作弊受到牵连，而且你要坐监添。 是。 还有啊，终身被禁参加科举考试，不可以做官。 哇，这个很惨啊，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讲。 打击很大。 嗯。 所以从此他意志消沉，就靠卖画度日了。 是。 妻子都离他而去。 其实他一生娶过三个老婆的。 嗯。 结婚几年之后呢，个原配和个仔呢又相继去世。 吓，咁惨。 是啊。第二任妻子就因为夫妻不和就离开了他啦。 第三个是怎样 呢？这个呢就养母他而同他结合就陪住他的。不过我们可以见到唐伯虎的爱情生活都不是很如意的，是不是？ 是。 另一个人物华太师，他原名华察，警察的察，因为呢做过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亦都教过皇室子女读书，所以被称为华太师啦。 系咁喺呢个电影嘅形象里边咧，华太师都系一个学者嚟嘅，系嘛？ 啊，所以叫太师啦。 系啊，咁唐伯虎点秋香，点解又会将呢三个人捻埋一齐，衍生咗个民间故事咧？嗬？ 嗱，我哋卖个关子，下回分解。 好嘅，好嘅，咁大家记住继续收听啦。好啦，系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小贴士俾大家啦吓。 嗱，今次介绍下老花眼。 哇，年纪大咧，老花啊，真系改变唔到呢个自然现象啊！ 相信好多人都有噶啦，啊，又叫老视，即系视觉嘅视啦， 嗯， 系一种生理退化现象嚟嘅，就系咧，大部分人过咗中年之后咧，普遍会出现嘅一个视觉问题啦。 嗯， 嗱，当长者喺度睇近距离嘅物体嘅时候咧， 嗯哼。 佢眼睛調節焦距嘅能力就減弱咗， 所以佢會拎遠少少去睇嗬。 係啊，本來我哋一般咧喺事物嘅正常距離大約一尺左右啦，眼前一尺左右咧，睇落去咧應該好清楚，但係咧如果老花眼咧就會覺得蒙蒙地，唔係好清楚啦。 仲要隻眼蒙住嚟睇。 係啊，係啊。主要嘅原因咧就由於年齡增長啦，眼球晶狀體嗰個彈性逐漸消失而變得硬化。而且咧，眼部肌肉嘅调节能力亦都随之减弱，令到咧我哋聚焦嘅能力下降啊。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睇近距离嘅物件嘅时候咧，个影像咧冇办法喺我哋嘅视网膜上完全好清楚咁聚焦。 嗯， 所以咧睇嚟睇去咧睇得蒙蒙地吓，唔系好清楚啦。嗱，大家如果怀疑自己真系有呢个现象，有老花眼，就最好咧先揾专业人士咧做下检查，有需要咧。可能要真係戴老花眼鏡嘅啦。 係啊，咁啊，科技嘅進步咧，咁啊，有嗰啲眼鏡調校咗之後咧，令到大家睇嘢咧都可以好清楚嘅。 係啊， 但你平時嗰個保養都要嘅嚇。咁有啲乜嘢嘅方法咧？ 我哋介紹一條老花眼食療方，益人量。 好啊， 呢條係民間驗方嚟嘅。 嗯，需要啲咩咧？ 啊，材料咧有三樣：黑豆500克，杞子30克。红糖60克， 就是这么多。 是啦，红糖片糖啦。再讲一次，黑豆500克，杞子30克，红糖60克。 那怎样做呢？ 将黑豆和杞子洗干净，一起放入煲入面，锅入面都好啦。就加清水，就加到高过材料大约半寸左右。 就冚过它啦，就再高一点。 用猛火煲滚，再收慢的火。煲到水就来干了。咁然之後咧，再加埋啲紅糖入去咧，一路攪溶佢，啊，一路攪一路煮啦，直至到咧啱啱好煮乾咗，咁就收火啦。 嗯， 啊，咁然之後咧，將佢咧冷卻之後放入雪櫃備用啊。 係， 咁每日早晚食完飯之後咧，都食一次，嗱，每次咧一瓶匙，咁啊擺落個口度咧，慢慢咬開，啊，咬碎佢，然之後用啲開水暖水送服啦。 系啦，我就正想讲，嗱，摆咗入雪柜攞出嚟嘅时候，应该硬啲噶啦嘛，系嘛，凝固咗。咁如果遇啱系天时冷嘅时候，你好似当食嚿冰咧，都几系噶， 冻冰冰。 系啦，咁如果譬如我又谂紧啦，系咪可以再热佢，或者叮翻佢，等佢好似成为一个流质又得唔得咧？咁样 或者搵啲热啲嘅暖水咧，我嚟咧送服都得嘅。 咁啊系，即系总之咧，你起码个温度自己舒服啲。 啊， 如果未你嘅温度低嘅时候，天时冷咧，都真系哇，好似食雪糕咁。 嗱，咁呢个食疗方咧建议咧食一个月左右， 系 睇下有冇改善啦。如果有改善，咪可以继续咯。如果唔系，真系咧要去揾眼科医生啊，或者专业人士咧 check 下对眼噶啦。 系头先你讲嗰个不一羹嗰个系指一个汤羹定匙羹仔啊？ 啊，一瓶汤匙。 哦 ，OK， 好。咁啊，呢个功效咧主要帮到啲咩话？ 嗱，黑豆咧就系平性甘味啦，可以养阴补气、活血利水、驱风解毒。杞子咧又系甘味平性嘅。可以補腎益精、養肝明目啊！紅糖補中緩急，同埋和血行瘀啊！夾埋曬呢個食療咧，就可以補益肝腎，有明目嘅作用。咁如果大家有老花眼嘅，不妨一試啦。嗱，黑豆同埋杞子其實都有護眼明目嘅作用嘅。 嗯， 咁咧，你平時一路食咧都冇乜所謂嘅。不過因為有糖啊嘛，咁所以糖尿患者咧就不宜服用嘅。 係。 咁同時咧。 因为杞子都有补性，所以有感冒症状的都暂时停止服用的。 嗯，好的，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呢我哋又讲另一个朝代嘅画啦，系嘛？ 去到清朝咯。 系啦，明就到清。清朝嘅画到底系点呢？同埋下个星期呢都会继续讲翻唐伯虎点秋香，点解会有呢个古仔啦？ 冇错。 好，咁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朝再见吓，拜拜。 拜拜。 求神，求神，诚心礼佛来求灵神，同小姐你三生有幸，同小姐你成为情人，好心点知你怜悯， 你说能神烟花又上过万，为劝你要立品行，快快而开你痴心， 小真热情 任白的三笑姻缘差不多听完的了，多谢你收听，听朝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放宽新型肺炎疫情下的非必要旅游限制，容许已经完成接种欧盟认可新冠疫苗人士以及来自抗疫工作良好的国家公民入境。目前有四款疫苗，包括辉瑞、 BioNTech、 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取得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使用授权。新建议稍后可能扩展至其他获世卫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药管局正审视俄罗斯的卫星5疫苗是否符合要求，但暂时未评估任何中国疫苗。美国和英国都否认和伊朗达成交换囚犯协议。到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相蓝韬文会谈，伊朗是其中一个重点讨论议题。布林肯在会后说，有关交换囚犯协议的报道不准确，强调反对以政治目的任意拘留其他国家公民，但表明将被扣押的美国人带回国是优先政策。蓝通文亦都否认英国将支付4亿英镑债务交换德克兰当局释放被扣押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女子拉特克利夫。他说伊朗有责任无条件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强调英国正密集工作争取被扣押的英国公民获释。再有懷疑變種病毒新型肺炎感染個案流入社區，當局公布一宗初步顯示涉及 N501Y 變種病毒株的新型肺炎輸入確診個案，涉及一名上月4日由印度德里抵港，完成在酒店檢疫的一名28歲家庭主婦。當局說這宗個案在上月25日至到剛剛過去的星期日在社區逗留期間可能具傳染性，因此將患者居住的尖沙咀金巴里道美元大厦所有楼层涉及40个单位的居民送往检疫中心，强制检疫21日。警方在长沙湾拘捕一名25岁男子，怀疑他贩毒，检获市值约25万元怀疑毒品。警方根据线报，昨天下午在荔枝角道一个住宅电梯大堂截查一名可疑男子，在他身上检获怀疑氯胺酮，其后在男子的住所再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三个电子榜和大量可再封胶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埋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5月4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再发现变种病毒怀疑流入社区个案，一名28岁由印度返港的女子完成隔离检疫之后再确诊，而较早前确诊感染变种病毒的印度裔男子和他女朋友以及住在东涌的外佣曾经在同一日去过东汇城，当日交叉感染的机会很高。有专家认为政府要为到过尖沙咀华美达华利酒店的人尽快做抗体测试，亦都要派人了解外判承办商实验室运作。一阵有特写报道。 政府是最新公布第一季度的经济按年是增长 7.8%， 结束连续6个季度按年跌幅，主要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基数低和对外贸易表现强劲。本港近期有变种病毒流入社区，第二季的经济情况和失业率会不会受到影响呢？特写环节会和大家分析。 有調查發現近四成受訪市民家庭收入因為疫情減少，而擔心香港出現經濟蕭條的人